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看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老爷，你答应要保护我，你不能死。老爷，求你不要丢下我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你一个。请不要丢下我。 蒙毅将军，来呀，快来呀。 我第一次感觉这么自由自在，没有宫廷礼节的束缚，真的好美啊。 这是末将第一次看见丽妃笑。 为什么你不敢看我？ 末将不敢。 别再说这种话，不要把这种感觉夺走了。以后我不再叫你将军好吗？蒙毅，好想跳舞，我跳舞给你看好吗？ 丽妃万万不可，普天之下只有皇上一人能看 这一支舞，我只为你一个人跳。 我们已经到长城了，这里都是我们的国界，过了这个山我们就到咸阳。丽妃，你现在已经安全了。 不，我不要去咸阳，你带我走，去哪里都好，只要跟你在一起。我不要嫁给秦王。如果只有一个能活，我希望是你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刚才咱们听到的一段电影原声是电影《神话》当中的一小段剪辑。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可能不用我介绍就能听出来，确实当时这部电影无论是主题曲还是内容都得到了不少的好评。不过今天咱们之所以要在节目里放它的原声，可不是为了和您探讨电影拍得如何，而是要聊一聊这部电影里的一个角色蒙毅将军。历史上蒙氏家族可以说是名将世家，可唯独只有他不擅长领兵作战。秦始皇那么疑心重重，从来不让人靠近，可唯独只有他是个特例。朝堂之上他跟哥哥一文一武辅佐国君，最后却死在了小人设下的阴谋陷阱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神话里的传奇将军蒙毅。 说起神话里提到的这个蒙毅将军，您还别说，在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人物。不过人物原型虽然是有，可是历史里的蒙毅却和电影里的蒙毅有着很大的区别。要说这个蒙毅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，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名将世家，在他们这个家族里头，风云一时的人物还真是不少。在这儿我也给您介绍几位，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他的祖父。这老爷子想当初从齐国来到秦国，为秦昭王出生入死，那可是出了名的大将军，一辈子为秦国出战，收复了将近80座城池，到最后位居上卿的位子，这可是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了。而且但凡能有这种爵位的人，那都是皇上相当看好的人物。接下来这第二位就是蒙毅的父亲，这位也是秦国的一员大将，当初秦国灭楚国的时候，就是他和王翦一起率领着60万大军灭了楚国，擒获了楚王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最后一位咱们要说的可是和蒙毅关系最近的一位人物了，他就是蒙毅的哥哥蒙恬大将军。蒙恬估计大家听着都不会陌生，在秦始皇时期那可是有着天下第一勇士的美誉呀。秦始皇最后能够统一全国，蒙恬可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。俗话说得好，虎父无犬子，领兵打仗的细胞到了蒙恬这儿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。您看看就蒙毅家里边这三位大将，哪个不是战功显赫呀？就连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边都曾经写到过，蒙氏秦将，内史忠贤，长城守住，万里安边呐。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武将世家，蒙毅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和他的长辈比起来，他的不同显现在什么地方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， 咱们刚才就说过，这电影里的蒙毅将军那可是武艺超群，无人能敌，无人能比。尤其是有一场决斗的场面，蒙毅将军一个人杀红了眼似的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身后被撂倒的士兵都快堆成了小山。可见在导演的眼里，他是一个神话级别的英雄人物。不过这也就是电影，导演把他想象成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，可是真正历史上的蒙毅却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您可能得问了，刚才你不是也介绍了吗？蒙毅打小就出生在一个武将世家，家里头个个都是猛将，从小受到这样的熏陶，即便没有电影里拍的那么邪乎，好歹也应该是个骁勇善战的主吧。您要是这么想啊，还真错了。蒙毅在秦始皇身边还真不是像他哥哥孟恬那样以武擅长，人家是个大文官，是秦始皇的内谋，主要工作就是辅助皇上，负责国家事务方面的工作，在朝廷里地位比他哥哥蒙恬还要高呢。据说当年秦始皇出门那排场可不是一般的豪华，打第一个开路的随从开始算起，得走出半里地才能看到他的龙辇。而且秦始皇这个人生性残暴，杀人不眨眼，那是出了名的，所以他也担心有人会暗中向他下黑手，出门的时候向来都是小心翼翼，等级分明，一般的大臣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接近他。说到这儿，这蒙毅的不同之处就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您别看其他大臣不能接近秦始皇，可是蒙毅却可以。而且秦始皇出门的时候，不光他能站在身边，甚至还能和皇上同坐一辆车，那可就是贴身副官呐。所以您想想， 能经常和秦始皇近距离接触的主，他能是一般人物吗？除了这种特殊的待遇之外，蒙毅就连上朝议事都有特权。其他大臣要是来到大殿有事奏报，那都得站得远远的，恨不能得站在离秦始皇500米开外的地方。别看距离远，您这说话的声音还不能虚，得让秦始皇听得真真的。可蒙毅呢，只要有话想说，举个手就能走到秦始皇身边来。要是赶上蒙毅跟其他大臣商量点事儿，但凡意见不太统一了，就算别人有再大的官衔，他都不敢和蒙毅争论什么。可见蒙毅在秦始皇的心里这位置有多重要啊。不过人家蒙毅能受到这份待遇，也和他自己的本事有关系。首先一个就是头脑精明，无论碰上什么事儿，到了他这儿都能够临危不乱地给秦始皇出主意。而且他考虑事情的时候也是顾全大局，想到的方法都是秦始皇非常认可的。再有一个就是秦始皇怎么看蒙毅怎么觉得顺眼，这您就没辙。也是身边能有这么一位替自己分忧的大臣，哪个皇上不高兴啊？史记里边曾经记载过，秦始皇对外的事情全都交给蒙恬，内务方面的事情那就全权委托给蒙毅了。蒙家兄弟可以说是朝廷里边的两大顶梁柱啊，在秦始皇的眼里他们就是自己的左右手。不过老话说得好，树大招风啊。接下来蒙毅的境遇并没有像咱们想象的那样能够一直风平浪静。蒙毅这人向来深受秦始皇的宠幸，头上的官衔也是越来越大，到最后担任整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。您别瞧蒙毅这个人官做得不小，可是和那些靠着头衔坑蒙拐骗的贪官比起来，那可是有天壤之别的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是犯了法，蒙毅向来都是秉公处理。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想花钱买个方便，到了蒙毅这儿，您不给可能还好点，只要让他发现有人打算贿赂他，好家伙，那可是罪上加罪，绝不手软。日子一久，大家伙就都了解了，这个蒙毅那可是个铁面判官。结果满朝文武，包括那些皇室成员在内，谁都不敢和他较劲。蒙毅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虽然皇上喜欢，可是底下的人就未必待见了。您琢磨呀，大家都是在朝为官的，难免有个谁求谁的时候，其他大臣要是想请他行个方便，恨不能比求皇上还得难。时间长了，就他这样，难免就给自己埋下了祸根。有一回大太监赵高惹了一点事儿，照理来说像他这样的红人要是赶上别人处理，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。再者说了，这事儿要是抹稀泥似的给糊弄过去了，赵高心里一直念你好，难免就在秦始皇面前替你美言两句，那结果可是很难想象的。可赵高这回倒霉就倒霉在处理这事儿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铁面无私的蒙毅。估计蒙毅那会儿得琢磨了，赵高怎么了？他犯法就不应该处罚呀，到我这儿你就是天皇老子，也和平民百姓一样，没什么特殊的。结果依照当时的法律，蒙毅判了赵高一个死罪。赵高当时一听到结果呀，没害怕，但差点被气晕过去。他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蒙毅能这么不给他面子。最后他愣是想尽方法跑到秦始皇面前哭天抹泪去了。赵高是谁？为了能报仇都能把自己给淹了的主，这计划还没实现呢，怎么可能让你一个蒙毅给弄死呢？结果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，还真让秦始皇赦免了他的死罪。 人虽然活下来了，可是在赵高的心里边，这蒙氏兄弟俩可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这块心病不去除，怎么能让他这日子过得踏实呢？ 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 公元前210年的十月，年过半百的秦始皇外出巡游，结果还没玩到一半呢，就病倒了。虽说这位皇上好像这辈子都在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，可是又有谁能真正的长生不老啊？不光病没见好，而且是越来越重。这个时候秦始皇心里也犯嘀咕了，传来蒙毅，跟蒙毅说，我听说有很多地方都有神仙显灵，你呀帮我去那些地方为我祈福。等蒙毅转身走后，秦始皇又开始琢磨了，这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那20几个儿子里头到底应该选谁来做继承人呢？就看秦始皇气喘吁吁地躺在床上，有气无力地掰着那几个手指头，就怕数漏了谁的优缺点。结果半天下来，他把胡亥和扶苏这两个儿子定成了最后两个最有希望的。嗨，你说说这可真够让我为难的。胡亥这孩子虽然是我喜欢的，可是知子莫如父啊。这孩子打小就不成气候，估计也和我总宠着他不无关系，到最后治国的本事是一点没有啊，我怎么能放心的把国家交给他呢？和他比起来，老大扶苏倒是有点脑子，虽说老跟我唱反调，可是在大臣的眼里他还是有点威信的。这孩子性格刚毅，有点治国的魄力，再加上他是老大，又有蒙恬在他身边辅佐，将来呀，应该能成大事。算了，就是他了。一通筛选过后，老大扶苏成了接班人。秦始皇刚一定好，就赶紧叫来赵高，让他按照自己的遗愿写份诏书，还嘱咐等自己一归西，就赶紧让扶苏回来。军事上的事儿先都委托给蒙恬，一个是为自己料理后事，一个是继位登基做皇上。秦始皇这通安排虽然非常好，可是在赵高看来却是天大的坏事啊！他明白，只要扶苏一上台，那他肯定没好日子过，而且自己辛苦得来的权力很明显也会跟着受到影响。只有他力捧的胡亥做皇上，那他的地位才会稳当。于是他私自把诏书扣了下来，还找来丞相李斯商量对策。皇上立下的遗旨可不是谁都有胆量改的，赵高这回偷梁换柱的伎俩会如何实现呢？曾经辅佐秦始皇的蒙氏兄弟又会面临什么呢？要办成这件事儿，可不是他赵高一个人能成的，他必须找到同伙，而这个人正是时任丞相的李斯。李斯这人向来都是胆小怕事，虽说有点功绩，可是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位子不保。这回赵高找到李斯，又拿着他的前途说事儿。李斯啊，你不想想，如果要是扶苏当了皇上，那这个丞相的位子肯定是蒙恬来当啊，还有你什么事儿？要想保住现在的位子，那就得让胡亥登基。一听这话，李斯就像是让人杵了脊梁骨一样。结果二人一不做二不休的就换了遗嘱，改立胡亥为皇帝。而且赵高为了斩草除根，还诬陷扶苏和蒙恬，让他们俩自杀了。扶苏一看都傻眼了， 皇上的位子让别人抢走了不说，自己还被栽赃，结果一气之下抹脖子自杀了。蒙恬一看这结果，当时就要求面见新皇上，好歹要我的命，别让我死个明白呀。胡亥呢，虽然昏庸，可是从小到大他一直就是看父亲表扬蒙氏兄弟，而且这么多年蒙恬为秦国出生入死，他也不是不知道，就和赵高说：“赵高啊，我觉得蒙恬将军罪不至死啊，念在他为秦国这么卖命的份上，就算了吧，干嘛非要他的命啊？”赵高一听这话，赶忙眼珠子一转，就想了一个辙，回皇上：“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您可不知道，虽说蒙恬为秦国出生入死，可想当初先皇在立太子的时候，蒙毅可是觉得这皇上的位子只有扶苏才有资格当，甭管先皇怎么说，他就是觉得您不合适。您说说，现如今登基做皇上的是您，可是在您身边的大臣却不是一心的维护您，您能放心吗？蒙恬和蒙毅是哥俩，又是手握军权，但凡这俩人要想谋反，那可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，所以还请皇上三思啊。”胡亥一听这话，先甭管蒙恬是不是应该赐死，倒是觉得蒙毅是个隐患，结果一道命令下来，先要了蒙毅的命。在这之后，蒙恬也没有逃过赵高的魔掌，最终也是自杀身亡了。回想蒙氏一家子，祖孙三代人都为秦国卖命，到最后蒙氏兄弟俩一个能文一个能武，却死在了小人的算计当中。就算当初大臣劝谏胡亥不能杀蒙毅时说的一样，如果要是杀了蒙毅，那就如同赵王牵制杀李牧，正是亡国和败家的开始啊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出歌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吹吹空杯儿甜， 老着不看回家多多好不见呀， 一辈子总操心就混个平平安安。 是什么？